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秋兰详细地向苏峰塔介绍了姜森阳所谓的整形研究，这样变态的行为让苏峰塔更加坚定了惩罚姜沃等三人的决心。他约见了骆子轩的母亲 L 夫人，将姜沃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他。 L 夫人又看了看纸上的字，沉吟不语。苏峰塔说， 我相信这件事对你并不难，而且结果更有好处。 L 夫人把纸条叠起来放进自己口袋，注视着苏峰塔。 只要你能惩罚他们三个人，我答应你。 谢谢。苏峰塔站起身， 不过我想纠正你一句，不是我要惩罚他们三个人。 那是谁？ 他们是死在自己身上的。 L 夫人沉思片刻，点点头， 哼，你说的对，人犯过的错误，内心的罪恶，终究会惩罚自己。 苏峰塔已经走到了门口， L 夫人在身后问， 你究竟是谁？ 苏峰塔出去了。 L 夫人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唤道， 丁秘书。 丁秘书如影子般飘了出来。 L 夫人吩咐道， 去搞一份环南路东段的市政设施图纸。 是。 派人把怡美医院的方毅带来，我要亲自见他。 是。 一个人不知不觉中的长期行为会形成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背后必定隐含着深层意义。环南路东段的玉福整形美容医院令苏峰塔产生兴趣的并不是姜沃的办公室。秋兰说过了，姜沃的办公室就和他的手一样干净。苏峰塔感兴趣的是医院对面那座旧式园林。姜沃每天都要站在窗前凝视那座园林，据说园林解放前是国民党一位官员用来金屋藏娇的休闲之地。苏峰塔用望远镜观察过窗前的姜沃，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园林里有什么东西让他如此专注，甚至是惬意？如果是欣赏园林的风景，即使四季变迁无比精彩，看过几个轮回也就淡然了，何况姜沃的审美要求更是高得离谱。所以说，当他站在窗前时，触发情感的并不是眼睛，同时还有思绪。他的思绪飘到了哪里？晚上 苏峰塔来到环南路东段的一条下水道前，四周无人，远处有车辆驶过，车灯瞬间被夜幕吞没。苏峰塔爬进下水道，在第一个岔路口往东一拐，走了20米左右，经过另一个岔路口往南转，走50米左右，来到一架梯子前。梯子不知是何年何月留下的，锈迹斑斑，长满了尖刺。他屏住气息往上爬，大概7-8分钟以后，他的手摸到一个棱角，滑溜溜的。苏峰塔踩着棱角变换方向，向右上方爬了一段路，来到一片凹陷区域，右侧是一条狭窄通道。他钻进去，里面是一道道螺旋阶梯。他爬到通道尽头，眼前出现一架扶梯，他抓住梯子往上爬。在一个敞开的通道前，苏峰塔停下动作，看了看表。在他的头顶上方，咫尺之间就是园林中间的那栋小楼。苏峰塔继续沿着通道爬行，有一根锈蚀的管道，因此通道越来越窄。他努力向前挤动，随时可能卡在某个区域。接着是往上，直到他的头碰到金属物件。当年修缮的排水口表面宽大，罩着方形铁网。苏峰塔费了很大的力气搬开铁网，爬了出去。现在他已置身于这栋小楼的内部。这是一间洗浴房，墙面老旧，但墙上有重新安装的洗浴设备。从洗浴房出来，苏峰塔在走廊拐角侧耳倾听，外面楼梯上隐约有说话声，那是巡逻的保安。由此更加确定，这里便是江沃的巢穴。他把巢穴安置在自己办公室的对面，隔着一条马路，既能随时关照，又让人很难猜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消失了，苏峰塔开始搜寻。他并不知道自己寻找什么，但他相信这里一定藏着江沃最深层的秘密。一楼除了洗浴房，还有厨房、会客室、书房，苏峰塔一无所获。二楼的三个房间也没什么特别，但有一扇门紧锁着。苏峰塔正在考虑怎么打开门，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车声，轿车如暗夜前行的妖兽，从园林侧门驶入，停在楼前。苏峰塔藏在一楼与二楼拐角的阴影处，大约10分钟以后，江沃从门厅进来，脚步有些沉重，看起来是累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永远是风度翩翩、洒脱自在，只有到了这里，他才会流露出真实的一面。江沃先在洗浴房冲掉一身尘烟，然后来到二楼。他打开那扇隐秘的房门，快步走了进去。苏峰塔悄悄跟过去。这一带是禁区，想必保安和清洁人员都知道这一点，所以绝不会靠近。江沃习惯地推上门，并没有反锁。苏峰塔透过虚掩的门缝注视着江沃的背影。房间里摆放着陈列架，上面是些医疗标本，大部分是头骨，这符合江沃的专业。江沃径直穿过那些头骨、奖杯、相框组成的空间，走入里面的套房。苏峰塔悄然跟进去，以陈列架为掩护，缓步跟随。套房里没开灯，却点着蜡烛。江沃的背影晃动着，一会儿充满整个墙壁，然后又缩小到角落，看来移动的步履有些急切。套房中间挂了一道厚重的帘布，又隔出一个隐秘空间。苏峰塔等了一会儿，不知道江沃在里面做什么，然后苏峰塔听到轻微的嘟囔声，不时伴随着低笑。苏峰塔捏住帘布一角，轻轻撩起，尽管他做足了心理准备，还是被看到的一幕惊了一下。墙边悬挂着一副干枯的白骨，真正惊人的是骷髅的眼眶里居然还有眼珠，骷髅的嘴唇也在，依然鲜润丰满。江沃正坐在椅子上与那具骷髅聊天，他时而嘟囔着，时而低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苏风塔平静下来，仔细观察骷髅。这是谁的遗骸？第一个念头是姜森阳，但马上否定了，姜森阳早已火化。苏风塔忽然感觉脑子有些迷糊，屋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苏风塔立刻往后退去，浮动在空中的迷香会让人大脑缺氧，产生幻觉。此时的姜沃正在自己的极乐世界里梦游。苏风塔潜回一楼洗浴房，从原路离开。姜沃只有在园林中的巢穴时才有真正的好心情，除此以外，即便阳光照耀的午后，他的心情也不会明朗，眼下更是如此。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秋兰突然不辞而别，给了他一个不小的打击。问题并不是失去一个护士长那么简单。起初，江沃以为秋兰的失踪与苏风塔有关，甚至怀疑苏风塔窥破了他的企图，但随后打消了这个念头。让秋兰消失，并不是苏风塔的风格。那么是秋兰厌倦了江沃的支配，才选择逃离吗？是一种反抗，还是一种嘲弄，或者另有隐情？江沃越想越感到愤怒，他收回思绪，把车停在院门外，选择这个时间回家是顺便看望一下母亲。听到江沃的脚步声，江母从客厅沙发上转过脸笑一笑，啊，你回来了。妈，气色不错嘛。无论多忙，只要见到母亲，江沃都会坐下来陪着母亲聊一会儿。一名佣人轻步走来，端上茶点。江母说，我今天挺高兴的。什么事儿啊？让我也高兴一下。你猜不到的，小风来过了。江沃的眉毛一跳，你是说苏家的小子吗？哎，从小跟你一起玩，还一起念书来着。江母又笑了一下。江沃平复了一下内心，用平静的语调问，他来做什么？说是来看我。江母用手绢擦了擦下颏，你也真是的，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呀。我不想让他来。妈，你以后要注意，别让他随便进门。江沃忽然换了一副语气。为什么？江母惊讶地看着儿子。你忘了他当年干的事儿？江沃说。哦，你说他，那我没忘。他是个坏东西，灾星，进门肯定没好事。江沃说。都过去了。江母叹了口气。哎，这些年我拜佛念经，明白一些道理。江家特意建了一间佛堂，专供江母念经。妈，诵经拜佛没错，可是有些人是感化不了的。江沃说。他敢把他自己的爸爸害死，你说还是人吗？要说起那件事儿，我倒觉得苏伟没那么善良。江母悠悠地说。什么意思？江沃感到头皮一麻。都说他人缘好，可我看他眼里有邪光，心术不正，总要怨气冲天。江母说。江沃恨不得给他妈磕两个响头，这哪里是一般的娘，这简直就是活菩萨。江沃甩甩头，忍不住问道，苏风塔没说别的？他还记得你快过生日了，特意送了份礼物。江沃皱起眉头。礼物在哪儿？我放到你书房了。江母笑了笑。江沃一进书房门，就看到桌子正中摆着一个盒子。他把房门关上，拉上窗帘，打开灯。他先试了试盒子的重量，然后用裁纸刀割开了盒子上的胶带，掀开盒盖，里边有一个厚厚的塑料包。 将我把塑料包拿出来放到桌面观察了一下，切开塑料包的封口，里面装了四件东西，一支录音笔，一个黑色塑料袋，一张旧照片，一只鞋。江沃先拿起鞋子看了看，粉色软底鞋，很旧，布满细小纹路。江沃拿起照片看了看，那是高中时期班里的一次春游，他们四个一起照的。江沃盘腿坐在青草丛中，怀抱吉他。江沃坐在他旁边，左文挨着冯琛，白衬衣，蓝裙子，长发披肩。苏峰塔独自坐在另一角。照片上的江沃正在轻声弹唱蔡琴的老歌《当我们小的时候》，吉他旋律仿佛隐隐飘荡在耳畔。江沃凝视照片上的青涩岁月，随手摆弄着照片，发现背面有两行字：如果你现在去自首，就把其他三件东西关在盒子里烧掉，留下这张照片，我们还是朋友。江沃冷笑着把照片撕得粉碎，扔到桌下的纸篓里。他重新审视桌上的三件东西，把鞋子和录音笔推到一旁，拆开了黑色塑料袋，一张纸条滑落出来，江沃接住了。纸条很旧，灰褐色的斑点上有一行字。看到那字迹，江沃觉得自己的心脏猛地缩紧了，那是父亲的笔迹。纸条上写着进化加号加号浓度三减18号低转。江沃抑制着狂跳的心，难道这就是父亲当年留下的珍贵资料？但怎么可能由苏峰塔亲自交还给他？江沃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再掏，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把东西，一把纸灰。他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手，纸灰从紧攥的指尖缓缓飘落，他攥得越紧，纸灰飘得越多。他吸气的时候，纸灰飘进他的嗓子，引来一阵剧烈的咳嗽，随着咳声，手掌松开了，纸灰落满了桌面，塑料袋里全是纸灰。苏峰塔烧掉了江森阳留下的资料，他以这种方式毁灭了江沃的最后一丝希望，并且羞辱着江沃的自尊。江沃脸色灰暗，眸子里布满了灰烬，他坐了许久，将目光投向那只录音笔，他的手指上沾着纸灰，就用那根手指启动了录音笔。于是他带着愤怒而躁动的情绪开始聆听。良久，手机铃声在书房回荡，江沃没有反应。铃声停止了，书房变得一片死寂，然后手机又一次响起，江沃这才意识到眼前的录音笔早就没了声音，他一直在发呆。他接通手机，打来电话的是嗅探者宾蒂，最近江沃交给他的新任务，跟踪红叶。红叶只要从家里出来，宾蒂便尾随其后，红叶在学校的时候，宾蒂便在外边静候。宾蒂汇报道，穆红叶与何仔一起逛街遭到了袭击，实际上是红耶遭遇了一次强吻。那人不是普通的流氓恶棍，而是开着跑车的公子哥。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公子哥早就盯上了红耶。事情发生在新兰街上，新兰街是著名的品牌一条街。红耶拉何仔出来不为购物，只想把何仔脱离电脑晒晒太阳。两辆跑车突然停在旁边，下来四五个年轻男子，一个麦色肤色的公子哥站在红叶面前，红叶没有理会，挽着何仔往前走去。何仔脸色煞白，不知怎样处理这种局面。那公子哥突然上前一步，推开何仔，紧紧搂住红叶，嘴巴压在红叶双唇上。何仔站立不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震得头昏眼花，发出短促的惊叫： 哈哈，哎，这我是个伪娘！ 四周响起哄笑，何仔身上挨了一脚， 放开他！ 红叶怒喝一声，他已经摆脱了公子哥的拥抱。 哼，他这种货色也配？ 公子哥话没说完，脸颊上结结实实挨了一记耳光。 滚！ 红叶叫道。